哦，这个，还记得一句两句，他是哦，桃，这个桃，哎，是桃，记得桃，哎，咱想不起来了啊。迎着大好的春光，顺着我的水岸，忙把饮他几杯，哎呀，这酒不香，哎呀呀，俺刚刚的下山就险些犯了大国的将令，临行的言语我记心上，怎奈是温的几盏的几盏的热酒香，酒香饮的我好中央，要知牙关不学不香，开开了大不能谋酒举旁朝天窗。 请听盗御马。 在这山岗上盼。 两旁相衬是金。